Hello， 各位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:21，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。那么今天就用这首《私奔到月球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留声机啊，来自五月天的作品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。继续来听到的是任贤齐的《我是一只鱼》。非常活泼可爱的一首歌曲，来自任贤齐的《我是一只鱼》。记得之前任贤齐有一首歌叫做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》啊，当时就会想到在海边，在沙滩上，一群男孩女孩在嬉闹。那么这首歌同样也给人一种好像在海边晒着太阳的感觉。我是一只鱼，在水里游来游去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《遗失的美好》。 先交汇，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。承诺常常很像蝴蝶，

啊，一首非常爵士感的歌曲，来自王若琳的《因为你爱我》。嗯，那么下一首呢？啊，跟这个歌正好相反，却是一首非常的，摇滚的歌曲，是来自伍佰的《美丽新世界》，一起来听一听。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自伍佰的《美丽新世界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，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另外呢，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商城里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大家可以任意选购，而且我们保证都是正品啊，可以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的《好想好想》。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，细数你

道那些情绪是你努力藏着，害怕我难过，不追问到底为什么，是我最后的温柔，小小着附和说分开是好的，舍不得，可是时间回不去了，爱你很值得，只是该停了，没有我你要好好的，我舍不得，最后一次抱紧你了，我们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弦子的舍不得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，或者呢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来跟我说也可以。好，下一首是来自周传雄的吉普赛情人。 谁看见一幅的情人留下寂寞的眼泪，是否你也曾看见一幅的情人依然重复着诺言， 来自周传雄的吉普赛情人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有多少人会选择一个非常像风一样自由的情人呢？有人害怕这种自由，但是有人喜欢这种自由，他觉得彼此没有束缚，但是有人会觉得没有安全感。你是哪样一种人呢？你喜欢怎样的情人呢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，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。好的，下一首是来自彭佳慧的《外婆的老唱片》。披上